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9集。明月入君心，知道他老师是谁了。陆兆颖知道施立明沾过程木的光，被秦染特训过，这样算来，施立明还没有潘明月的辈分高。施立明在特训营的名气太高了，程木因为经常拿着铲子研究种花，所以也就程家人跟国内少部分人知道程木比施立明厉害，这边也就几个官员知道，其他普通士兵并不清楚，所以在这里施立明的名头要比程木好用多了。封甲跟封瓷的事情秦染都知道了，即便这儿的案件基本处理完了，但这种时候陆兆颖也绝不会让潘明月再回京城的，反正秦染已经跟他说过了，让他带潘明月好好玩。潘明月在一区也待过一段时间，他拿了陆兆颖手中的两支枪掂了掂，才小声道， 那我去试试。 他也觉得这里面有几处设计的不太合理。 别紧张。 陆兆颖低声道。潘明月把袖子卷了卷。 好。 老张打着一把小伞站在一边，欲言又止地看了其他人一眼，尤其是两个长官。这两个长官还在想陆兆颖说的施立明师姐是什么意思，潘明月就已经开始了。他们看潘明月十分利索地越过第一道障碍物，才张了张嘴询问老张， 这位小姐拿两只设计枪干嘛？ 老张没敢说话，毕竟双枪神射手，京城也找不到第二个。一分钟后，在场所有人的表情有些呆滞。当潘明月用五分钟的时间两只手射穿16个靶心的时候，在场所有人已经凝固了。本来还想问潘明月为什么拿两把射击枪的两个长官也瞬间没话了。潘明月从旁边绕回来，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看他，他不由低了头，加快了脚步。他不太喜欢，也不习惯被人盯着。他把两把枪还给了陆兆颖。陆兆颖把枪给了那两个人，才抬头，严肃地面对所有人。 现在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？ 所有人，包括突击队的教官，也忽然间斗志昂扬。 没有。 现在开始。按照计划特训。 陆兆颖一挥手，教场上所有人都朝障碍物冲过去。突击队教官吹了一下哨子，才走到陆兆颖这边，看着记录数据的陆兆颖走过来，兴奋地问道， 刚刚那是国际特训营的吗？ 不是。 陆兆颖看了他一眼， 业余的。 突击队教官顿了一下，他看着陆兆颖，陆兆颖挑着眉笑说， 没打击你，人家稽查院的人确实业余，不过他有个厉害的老师。 他说完继续修改数据。突击队教官没敢再问陆兆颖，转而去问两个跟进的长官， 听说那位小姐有特别厉害的老师？ 可不是。 一人看了教官一眼说道， 就是师长官的老师，你说厉不厉害？ 突击队教官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想说打扰了。两个长官站在一起合计了一下， 这特训模式要不要改进啊？ 暂时先别，等一队成果出来了再改进。你这样去说，童颜他们肯定不服气，让事实说话。 另一个人摇头道。童颜一看就对潘明月有敌意， 强制让他们去服从命令，不如让他们自己服气。 去吃饭。 七月初，头顶太阳大，陆兆颖看着时间，直接朝潘明月招了招手。陆兆颖让老张带了相机，潘明月在拍他们特训的过程。可能因为知道他是大佬的徒弟，他在拍照的时候不但没有人阻止，那些特训的人反而更猛了。潘明月放下相机，跟陆兆颖一起去了食堂。这里倒没有什么特殊话，都一起去吃大食堂的。 你去那边。 陆兆颖拿了两个盘子，让潘明月去角落的窗户边坐好。潘明月也要整理照片，就先过去了。老张只打一个人的饭菜，很快就过来了。他坐到潘明月对面的隔壁，觉得自己跟潘明月够熟了，才好奇地问道： 你枪法一直这么准？ 还可以吧。 潘明月依旧翻着照片。 那你在京大军训的时候，一区基地就没来抢人？ 老张不敢相信，这不合理啊，一区那群人会放弃这个机会？潘明月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因为跟我同一届军训的人，有个人很猛。 老张瞪眼。 不是吧？谁啊？ 老张思索着。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厉害的吗？这里能找到堪比潘明月枪法的屈指可数，一个大学跟他同一届的比他还厉害。 哎，对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 刚过来的两个长官也不敢相信。提到秦冉，潘明月抬头笑了笑，漆黑的眼睛很亮。 有机会回京城，介绍你们认识。 老张扒了一口饭，点头道： 好。 陆兆颖已经把饭打回来了，坐到潘明月的对面。这个时间段，食堂的人已经很多了，但是潘明月却发现他们这一桌没有什么人，周边也没有什么人，倒是其他的地方都挤爆了。老张在对面挤眉弄眼道： 他们害怕。 陆少这两个字放在京城都非常有分量，还是特派来视察的。陆兆颖给潘明月打的饭菜不多，只是天气热，潘明月吃了一半就没有吃了。这儿的人其实饭量都很大的，很少有人剩菜剩饭下来。陆兆颖看了他一眼，敲了敲自己的盘子，潘明月就把剩下的菜倒了过去。这手法倒的还挺习惯的，一边吃饭的老张差点噎死自己。对面坐着的突击队队长跟两个长官也沉默了一下。潘明月跟陆兆颖都看了老张一眼。 哎，没什么。 吃完饭，他若有所思地跟在两人身后。两个长官跟在他身边也不敢多说话。 我操！ 老张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出声。两个长官看向他。 怎么了？我他妈知道他老师是谁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